初美的电话。初美生日那天，奶奶送给她一个玩具电话机。电话机上面有数字，拨号盘也能转。初美高兴得不得了，她乱拨号码，自己一个人说着玩。可是玩着玩着，她觉得没有意思了。光是这边说那边没人听的电话真没劲。对了，这一回拨这么个号码吧。妹妹转出个念头，就拨了个奇怪的号码，000局0000号。啊，挂上了。初美吃了一惊，听筒里面铃铃铃铃铃铃真的响了。一会儿听见对方拿下听筒的声音，水，给我水吧，痛苦的女人声音，猛一下的钻进耳朵里，喂喂喂喂。初美慌极了，喂喂，您是哪一位？是百合，是三段街角北村家的百合。 您是北村先生家的百合呀？ 是，我很渴，眼前就有水，可是我不能走到那里去。 等一等吧，我马上就去。 初美放下电话，跑到外边。三段街角北村先生的家在这一带是最漂亮的，一进门就是一片草地，草地的尽头是一座白色的三层楼房，不过窗户都关得紧紧的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静得有点吓人。初美踮起脚按了按门外的电铃，谁也没出来。 没在家吧？ 这时候院子里传来一点声音，静得差点听不见。 在这儿，在这儿。 一看，紧靠着池子的花坛里有一颗百合花正在打蔫。初美跑了过去，急忙找来喷壶，给百合花浇够了水。 谢谢您，亏了您，我得救了。 百合花眼看着精神起来。家里的人都到外国去了，没有人来给我浇水。 真可怜，从今天起我每天都来给您浇水。 就这样说好了，初美每天都要到百合花那儿去，当然去以前一定要打电话，000局0000号。 铃铃铃 铃响了。哎，我等着您，今天呢，爱打扮的蝴蝶也来玩了。传来百合花温柔的声音，初美很清楚，百合使用的电话就是开在她根那儿的吊钟草，因为只有吊钟草提一提，才能发出那么好听的声音。 铃铃，铃铃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